大帝这个角色太具有挑战性了，之前还有一个讨论历史上的人物哪些是穿越的，我大帝就榜上有名，那些学文学的学历史的一个比一个说的有理有据。大帝创办了学籍，开启标点符号的时代，让官方掌握所有书籍的统一解释权，导致之后的反叛军想从古籍里找一句话造反都难，只能自己编，还创办了第一个女子学院，真是怎么看怎么像穿越的。 啊，我歪了话题，不好意思。前些年其实还有一本穿越大红的剧本递了上去，但因为女主和大帝有几分感情上的牵扯，所以毙了，一直压到现在也没有拍，估计拍不了了。楼上说的横高宗室，感觉悬。 这些年的穿越作品，基本上50%都是穿越去了大横，大横都要被穿成筛子了。但大横在文学作品上留下来的模样真的好迷人，从腐败枯朽变成了扬名海内外的第一强国。我每次看大横的历史，总会忍不住的激动，澎湃无比。大横的这段历史普及度高，是国民的骄傲，穿越到大横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只要是穿越到大横，女主要么攻略了大帝，要么就是我大帝心中的白月光，非得让我大帝对他们高看一眼，为他们终身不娶，他们才觉得满意。 我倒是可以理解，因为我大帝实在是很酥的一个男主设定，少年登基被权臣压制，一直蛰伏到历官，立刻雷霆手段反击权臣，将权力收在自己手里。先天不良的身体无法阻挡大帝的脚步，他登基后便肃清宗亲，大力度开始反腐镇压反叛军，这之后便兴修水利修建道路，让大横的驿站得以四通八达，为以后的战争打下后勤基础。随后又是压游牧收西夏，大帝时期其实艰难的事情有许多，我们从历史书上只能看到冰山一角，那时光是自然灾害就发生了好多次，难以想象这么一个遭受过如此多灾难的国家是怎么咬着牙一步步挺过来的，变成了后世口中人人向往的盛世。 天哪，突然想哭。 所以我很喜欢大横，因为真的很鲜活，没有时空所隔绝的距离感，那个时代无论是一根麦穗还是一块青石板，都有着真切生活过的气息。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好想去大横看看，去看看那些诗人嘴里的太平盛世，去看看他们文章里写的两小儿争抢挖番薯，去看看被称作一人定乾坤的大帝。 就像楼上说的，横尸三百首，小时候背的简直绝望，长大了再背却觉到了许多的趣味。大横的诗人真的有种看不见的精神气，在他们眼中，秋日不再是荒凉孤寂，还是番薯和玉米终于可以吃了的激动兴奋，恨不得下地自己掰玉米。哎，为什么越说越觉得他们好傻啊？ 我笑了。 哎，举手。我永远也忘不了语文老师讲完常玉言的文言文之后，讲到他咏抗那首诗的表情。 常玉言终于出来了，常玉言可是薛九瑶的好友，他写的那首赞美薛九瑶的诗直接把薛九瑶推上了大横第二男主的宝座。只要是穿越女主文，男主要么是大帝，要么就是薛九瑶。 我不可以，我不能接受，薛九瑶只能是大帝的。 薛九瑶就是大横名臣薛远吗？那个前半生戎马战场，后半生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时常入宫与大帝抵足而眠的能臣薛远。 就是他，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他和大帝绝对有什么。 但是正史上只说了薛远是大帝的宠臣，极其信任的那种。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啊。众所周知，大帝虽然在大横人的文学作品之中形象很温和有礼，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很多的事件和战争都能看出他这种绝对的冷酷。他有着历代帝王都有的缺点，疑心病。无论是监察处还是东陵卫，或是由他把控的御史台，他从来就没有全然的信任过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机构。但就是疑心病这么重的他，却很信任薛远。两方对比之下，薛远对于大帝来说确实不同。 实话实说， 薛远对大帝的不同更容易看出来。不说虚的，单说两件事。第一件事，薛远耍枪玩刀骑马射箭各个精通，他的身体很健康。从常玉言的诗句当中也可以看出，他相貌俊朗，身形高大，而这样优秀的人却一辈子没有成亲。第二件事，每次说起这件事都有些鼻头发酸。大帝死去当日，本来无病无灾的薛大人却在当日暴毙身亡，就死在大帝的身边。他是长寿之相，却舍了长寿跟随大帝而去。大帝的陵墓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许他们俩人会一起躺在陵墓之中吧。 竟然是这样的吗？ 楼上，是的，薛大人和大帝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清楚，但绝对是很深厚的情谊。你不许，那我就陪你一生。你死了，这世间也没什么让我眷顾的东西。我每次想起他们死去的时候就很难过，不由去想，大帝呼吸逐渐减弱的时候，薛大人会在想什么？他会难过吗？会崩溃吗？他又是怎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帝在他眼皮底下死去的？自己又是什么心情去赴死的？不能再说了，太沉重了。 没想到一个楼爬下来，我却吃了一碗又酸又甜的狗粮。 哦，大家别说了，快看热搜，西北草原挖出东西了。 楼主通知完人后就立刻退回热搜，热搜正直播着国家文物局的修复过程。西北草原中挖出了一块腐朽的木头，专家研究后发现这极有可能是大恒时期的木头。文物局现在正在用最先进的手段试图看清木头的全貌。对大恒历史感兴趣的网民们在直播间里蹲了许久，木头的 3D 复原图一点点在机器中浮现。楼主趁空吃了碗方便面，再炒了份酸辣番薯丝，精神十足地继续蹲着。黑夜渐深，看直播的人不知不觉睡着了。楼主再醒来的时候，窗口的烈日刺目，层层金光反射在电脑屏幕上。楼主猛地清醒，凑到电脑跟前一看，只见弹幕早已淹没了整个直播间。楼主心中诧异，他将弹幕关上，这才能看清直播里的画面。文物局的屏幕上，长形木头的 3D 图已经修复了一半，显露出一行龙飞凤舞的字迹。专家在一旁正讨论，低声道： 是薛九瑶写的字。 这行字是顾元白。腐朽的木头的另一半也正在修复，一个隐隐约约的字并立在顾字旁边，逐渐形成一个清晰的薛字。楼主心跳猛地加快，他打开弹幕，满弹幕都是网友的尖叫和着急。 薛九瑶，一定是薛九瑶，一定是九瑶两个字。 薛九瑶，薛九瑶，快点啊，快快快快！ 木头上的九字出现，楼主感觉自己呼吸开始急促了，他兴奋无比地敲着键盘。 还差个瑶字。 一笔一画，清晰的最后一个字不出所料出现在众人眼中，另一行字是薛九瑶，同顾元白这三个字肩并着肩，整整齐齐，就像是他们已经跨越时空，彼此相伴到如今一般。